我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梁家辉《钟情》。影帝梁家辉年轻时遭遇事业低谷，一度窘迫的摆地摊过生活。那时呢，他遇到了妻子江嘉年，两个人自然的在一起，好不轰轰烈烈。那时他给妻子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要去最便宜的店，因为实在是没有钱嘛。后来呢，他才知道江嘉年帮他省钱，偷偷的让店里给他打五折，把账划到自己的名下。所以呢，梁家辉有一个外号叫做梁五折。一心一意的妻子嫁了一个情深意重的丈夫，当梁家辉红了，成了最出名的东方情人后，妻子却病了。梁家辉拉着妻子的手，在闹市信步无惧狗仔队的镜头，才是这个男人最有魅力的一刻。 小秘密，让你又爱又担心。你可以不必说分明，你最好尽早决定。再怎么骗来骗去，怎么行？熟悉，这并非人间游戏，否则你早晚出事情。别怪我没有说仔细，感情的事有专心，这一切得来。失去了爱人的心，再多誓言想必没人相信，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是非真假你如果分不清，不要犹豫，你千万别怀疑，成功的爱情必须认真去经营。等到伤痛了爱人的心，再来后悔想必已来不及，值不值得贪图那一点点刺激。幸福爱情并非能靠运气，应该把握好好的去珍惜，这一切一切得来。珍惜这一切，一切得来不易。

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伊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833年8月20号，美国第23任总统本杰明·哈里森出生。1939年8月20号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出生。1958年8月20号，世界第一代方便面鸡汁面问世。1960年8月20号，塞内加尔共和国成立。1990年8月20号，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省大高速通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你有 idea 吗？起身走一走，倒杯水，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现在是下午4点。 你知道吗？